达岭奥莱，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拥堵，西三环西兴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周末快乐，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的2018年第七期 Top 40。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那这首歌是来自于一支先声男团 BBF 的最新单曲，叫做《陪你说一辈子晚安》。这首歌进榜3周，自从2016年他们推出专辑《王者之路》以来呢，他们一直主打阳光清新的风格。 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陪你看全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 多奇妙， 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同步你时间，专注我的意。 39位。 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想说旅日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亮力气 这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我想念我自己》，这首歌曲也是她个人全新专辑的标题曲。她也借由这首歌提醒各位妈妈，爱家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爱自己。 是谁说女人要不怕付出才可以交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请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 林亚伦这首《醉酒的瞬间》本周新歌进榜第38位。这是炎亚纶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所演唱的主题曲《醉酒的瞬间》，新歌进榜第3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七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排在第40位 BBF 男团《陪你说一辈子晚安》，第39位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还有第38位新歌进榜炎亚纶这首《醉酒的瞬间》。好，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拥有3周榜龄，由民谣歌手赵雷创作并演唱的19岁，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关于19岁属于你的哪个瞬间呢？ 我不是有最花舍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先出去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第36位。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无奈是真的，喜悦是假的，愚蠢是什么滋味？再多的是与非，都已经无所谓。若酒也是最伤的心。 这首纠结新歌进榜来自于庆庆，其实听到他的声音，相信你也会感觉有点像王菲。没错，这首纠结恍然回到王菲90年代全盛时代的风格。 第35位。 这首陈明喜的《花错》也是一首劲榜新歌。我们看到由黑海作词，陈明喜作曲。说到黑海，其实是他的父亲，同样是音乐人陈少奇，用黑海这样的化名为女儿保驾护航。而这首《花错》也是陈明喜为网剧《燕谷》所演唱的插曲。 风吹过了，解开了一场寂寞，如何看破你目光的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7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新歌上榜，分别是排在第35位陈明喜《花错》，第36位庆庆纠结。本周10首新歌推荐，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有多少首歌成功进榜呢？我们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4位，这首歌曲由吴亦凡和赵丽颖、流量小生和流量小花共同演唱，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合唱。这首歌非常的高甜，也是在某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完成他的舞台首秀。这首歌就叫做《想你》，由吴亦凡创作，入榜6周，最好位次第8名，本周第34位。 想你想你想着你，什么好记忆，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结局，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身上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 第33位呢？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 这首《亲爱的》由旅行团乐队的吉他手子君在 一天深夜开车回家，突然格外想念远方的家乡广西柳州，于是写下这首《亲爱的》。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33位。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风中迷路的你还你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期待，我想现在就出现 第32位。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能少一寸土荒芜，心愿一个你独处，谁不贪图幸福。 这首《贪图》来自于谭雅、蔡健雅，进榜五周，本周第32位。这首《贪图》也来自于蔡健雅的一张全新 EP《Cherish》的歌爱。其实这张 EP 的意思就是，蔡健雅的每一首歌曲的创作都是她非常珍藏又难以割舍的爱。在这张 EP 当中，有两首歌曲也是蔡健雅曾经为他人创作的歌。那这一次拿来重新演唱，《贪图》就是其中一首，进行了全新的编曲。这首歌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进榜五周，本周第32位。2018年第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 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也是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拥有四周的榜龄，来自于孙露的一抹伤。说到孙露，她的嗓音比较略带沙哑，在 Hi-Fi 市场是小有名气。从2006年开始，她录制过不少的发烧碟专辑，2015年也是第一次推出原创专辑《我的歌 My Song》。那这首《一抹伤》是他2018年新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他非常擅长的疗伤情歌，由孙露填词，陈柏作曲。我们就来听这首《一抹伤》。 爱可知遗忘坠入记忆场，别挣扎，适可而止的流浪，再吞噬空心房，隐隐作痛的回响，那纯粹是良傻，爱不撒谎，谁蛊惑执念荒诞如笑话，本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不斗转已释然，是是非非的过往，放执念化成茶，何必思量这一凡尘中的迷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增多，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近地面层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文化情感类短视频栏目《一封家书》第2期已经于周六播出。作为本期嘉宾，李冰冰化身写信人石笔抒怀，感激妹妹对自己多年的无私付出与鼎力相助。情真浓处，眼眶微红的李冰冰动情落泪，无言中流露深厚的姐妹情谊和对家人的挚爱。今天晚上9:10，江苏卫视体验观察真人秀《三个院子》将继续热播。本期节目当中，代表友情、爱情和亲情的三个院子终于合体，林更新、朱桢、陈小春、应采儿、大张伟母子欢聚一堂，逛超市、下厨做饭、插科打诨，好不热闹。湖南卫视2018元宵喜乐会将于3月2日正月15晚7:30现场直播。据了解，凤凰传奇将在元宵喜乐会上带来改编的全新单曲，搭配惊喜编制的 disco 舞蹈，将掀起一股复古流行风潮。正月15晚，江苏卫视狗年元宵晚会也将欢歌亮相。除了南薛北张、胡彦斌、何洁、汪苏泷等几名实力歌手接力亮嗓，喜剧演员里最会写歌的段子手赵英俊也将热力开唱。另外，荔枝春晚上受到观众喜爱的语言类节目将爆笑来袭，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惊喜。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七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那么首先回顾一下，在上半时段我们揭晓的第四军团的歌曲当中，有三首进榜新歌，他们分别是排在第38位炎亚纶《醉酒的瞬间》，第36位庆庆纠结，第35位陈明喜花错。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拥有9周的榜龄，它是由杨思杰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面目全非》。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我，闭上结唇臂，我看不见你的表情。就算你抱紧我，却不爱我，我对你动了心，最后成面目全非的爱情。 第二十九位。 痛苦的自己要下去是什么，欲可苟且又好下学到什么，多年的我是一切不算什么。 这首什么歌来自于五月天，上周新歌进榜第十八位，本周第二十九位。那这首歌也是贺岁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曲，用一首歌来探问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一首砰砰砰砰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 八位。 等到这四年为你建个月儿圆，悄悄贴上西窗恰逢暮雪满天，悄无手中线绣完天上绣人间，炉火上水腾腾无梦热热脸， 李宇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年》，新歌进榜第二十八位。无论是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年》，还是此前李宇曾经在中国榜打榜过的一首歌叫做《姐姐》，两首歌曲都是平实又富有画面感。这首《年》很适合在新年之际听，因为这首歌讲述的是游子归家时的那种心境，团圆就是年。在听完了新歌进榜第二十八位李宇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年》，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在我们榜单上已经停留了十七周，这就是李宇春所演唱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首歌也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也是特别送给他的粉丝玉米的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拥有十七周榜龄最好位次冠军位置，本周来到第二十七位，《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那淡淡的声音， 你淡淡的笑脸， 却不染 不染。 浸透你的香味， 浸透你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作词钱雷作曲的《往事流淡》由演员王凯演唱，这也是他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的往事版推广曲。 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旋不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 Number 第二十五位。 现在不等，不要等了，看我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了，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新遗忘，留遗憾在回家。现在不等，不要等了，就似拨剪爱意的头发，不如消耗人 这首80-90年代复古 disco 编曲的歌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来自许佳莹的一首新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拉拉许佳莹，这首歌也是她和老搭档葛大为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进榜两周，本周第2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7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来自于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和青年钢琴演奏家吴牧野的共同合作，叫做《拥抱你》。这首歌曲也拥有11周的榜龄，最好位次第4位，本周第24名。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看见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却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 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第23位。 不知轻重，不知轻重，那是前尘如我，也不能生化人的懦弱，爱的初衷，姑娘爱的初衷，不变的还是真的爱一个。 number 第二十二位。 为什么做什么让人想买想买做做什么什么也无所谓。 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笑不笑，不听人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感情也谁说？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但不低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是助林蔡依林所演唱的什么什么，进榜六周，本周第二十二位。此前听到的第二十三位是拥有十周榜龄，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言不由衷》。2018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二十一位。这首歌曲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林嘉谦、陈信妍为何洁打造的新歌，叫做《破冰》，也是通过这样一首歌表示自己迎来新的曙光。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破冰》，本周第二十一位。在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为你揭晓2018年第七期中歌榜 Top 40 Top 20当中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听见金鱼在呼吸声，正结束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茫的世界，人要往冰河搁浅，尘土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前尘都无邪，每寸踏雪都是探险，热闹相见，这是一段破冰之旅长假，当我们

首张韶涵演唱的《没离开过》，是她为电影《南极之恋》演唱的全球推广曲。首陶喆演唱的 Mars Baby 进榜六周，本周第十八位。这首歌也是他唱给失之交臂的宝贝的一首歌，充满了遗憾，当然还有对未来的憧憬。2018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上映的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的主题曲，由张靓颖和李荣浩共同演唱，叫做《女儿国》，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那本周来到第十七位。

由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好，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六周榜零，是林俊杰所演唱的《黑夜问白天》。那这首歌的作词呢是易家扬，作曲林俊杰。我们听听看。 走着下的雨，清晨的雪，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被五十三天的孤单抽一遍。等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被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依旧寒血，来自不患难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 第十三位。 大风吹，它总不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或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大 是李宇春作词，陈伟伦作曲，一趟。 第十二位。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不遇上回事，一场春秋，生生灭 是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主题曲《不然》，这也是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十二位。此前通过《明日之子》展露锋芒，那毛不易之前的一首《消愁》也让他在歌坛走红。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的《不然》。 不愿人世与非，怎料事与愿 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本周的黑马歌，这首毛不易的《不染》，本周第十二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一位，这首歌曲拥有15周的榜龄，本周大幅度上升11个位次，这就是来自于周笔畅这首《风》。这首歌曲由香港填词人周耀辉完成，来自于周笔畅的《Not Typical》专辑当中。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皱纹，觉得痛到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增多，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近地面层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杨宗纬《生生生生》Vocal 巡唱 Plus 北京站将于4月4号在首都体育馆开唱。这次巡演和之前相比，除了呈现经典歌曲之外，风格更加多元化，涵盖了爵士、怀旧和致敬的元素。上一轮巡演当中没有演唱过的专辑《原色》中的歌曲也会悉数亮相。这次演唱会主题曲名为《生生生生》，也是出自杨宗纬的创意。他希望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声音，来感染每一位喜爱他的歌迷。话剧《晚餐》将于3月3号到19号登台仁义小剧场。《晚餐》是希腊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名剧，作者经历过二战，成为了战后希腊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电影剧本，绝大部分是反战主题，《晚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3月3号到11号，郑渊洁童话剧《罐头小人》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打造的第三部郑渊洁童话剧。皮皮鲁和鲁西西延续了在红沙发音乐城魔方大厦里的风格，滑稽的动作、幽默的对话、罐头小人的神奇多变，引起了小朋友们的极大兴趣。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群星宋福星， 送幸福送福星。 新歌二号何洁破冰， 花烫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 新歌三号阿朵阿爸说，新歌四号炎亚纶醉酒的瞬间， 暗花不凋谢初见就沦陷。 金歌五号李雨年，金歌六号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金歌七号陈明喜花错，新歌八号庆庆纠结，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 新歌九号曾少伟我想找你， 那段路有多遥远才能和你遇见。 新歌十号萧一航再爱，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

这首清朗温暖的《城市之光》来自于李健的创作，拥有十周榜零最好位次冠军位置，本周第九位。这首歌也是一首影视 OST， 但是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回归主题曲。此前我们听到的第十位 Top Ten 来自于张韶涵的《剩下了自己》，则是电视剧《恋爱先生》的主题曲。三周，胡夏这首《念》唱出了追忆似水流年，而这首歌曲叫《上周》，上升了三个位次，从第十一位来到本周第八名，也取得进榜以来最好成绩。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墙，那是你一人陪在我身旁。 胡夏这首《念》入榜三周，本周第八位，2018年第七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拥有三周的榜龄，上周停留在第十六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九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就是宋秉阳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错雪》。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 朦胧我的视线，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都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一点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背着你疯狂，背着你倔强，看着下次 第六位， 你是我的一执念，缠住我的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尝试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 一缕执念，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也选自他最新专辑《深的深》。上周新歌进榜第九位，本周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六位。 我以为了你参透了枯木茶，我以为了你去看了远山。 Number 第五位， 一朵绽放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张靓颖、洪蔷薇上周的冠军曲目拥有六周榜零，这也是陈少琪、张靓颖共同作词、崔迪作曲的一首影视 OST 电视剧《洪蔷薇》的主题曲，本周第五位。2018年第七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五位，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它是胡彦斌创作的《你要的全拿走》。说到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Feel Te 好》。虽然是一首苦情歌，不过呢，胡彦斌加入了一些技术上的难度，比方说 R&B 和 ADM 的混搭，中间几个连音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听听看这首《你要的全拿走》。 我不必再因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个两个三遍，最后百口莫辩，请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很多无言，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那么多，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发不动我的头，我不必再为你颤抖。楚楚可怜，看见难道在消遣，特价满足不管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心情在消灭，快乐们我们两不相欠。 第三位，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相拥，我陪你笑着疯着，到故事尽头，听回忆如歌唱着我给的温柔，每时每刻 这是李玮为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的演唱的片尾曲《光年》。这首歌拥有两周的榜零，上周第四位，本周上升一个位次来到第三位。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眼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 第二位。 那名字让我的欢喜，你让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情